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咧，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PC， 早晨好。 喂，近排咧，我有啲朋友仔咧喺湾区嗰度生活开嘅，佢话咧呢个礼拜咧都买咗飞咧嚟香港睇呢个活动，因为文书都几好玩。 系啊，同埋呢个活动系要网上攞飞。 系啊，冇错啊，就系咧呢个Rugby Seven 啦，呢个咧香港嘅七人榄球赛啦，咁嚟到香港站啦，其实就国际七人榄球赛香港站，咁最后一次咧。在香港大球场上演咯， 吓 系啊，因为下次咧已经系去咗飞跃咗去启德噶啦，我哋系飞跃咗去启德噶啦，咁所以即系到时有新嘅场馆啦。但系香港通常都系咁嘅，喺旧嘅场馆，大家都会有一种怀念啦。我真系个，我觉得每一样嘢变身咧，就一定系 时间适应嘅 定律嚟噶啦。即系你旧换新一定系定律嚟噶啦。即系好似我哋换车咁样，或者换衫咁样，即系有啲基本发挥嘅。咁当然你话有价值嘅部件可以保留，我都系好认同嘅。咁但系讲真，大球场亦都玩咗好多年啦，佢要翻新，要改建。亦都明白嘅，最紧要新嘅场馆可以做到个无缝交接嘅啫。咁、我自己就好期待啦，嚟紧有机会去到譬如启德嗰度睇七人榄球赛。但系我又想问下 P.C. 啦，嗱，每一年嘅七人榄球赛，你有冇入场感受下气氛先？ 我系试过入场嘅，我系咁就感受佢哋咧。一路攞住啲飲品啦， 一路 睇啦，同埋我諗嗰種歡呼咧，係平時可能睇足球比賽都未有咁熱烈嘅。 係啊，因為足球比賽好少，大家都會攞住杯飲品啦。 係， 咁有陣時咧，啲飲品一入波咧。啲飲品就會嘈起啦，一嘈起就會飲到你成身都係啦，咁就仿如一個咧去咗香港大球場嘅潑水節咁樣咯。咁大家都叫做無分彼此嘅開心嘅，即係香港都係一個國際嘅大都會啦，即係有外國人又有香港人又有內地朋友，咁大家其實好單純就係睇籃球。咁件事好好嘅， 成為咗香港一種文化。你去到四月嘅時分，你就會覺得，我係要嚟睇七攬噶啦，係 啊， 跟住呢個就係盛事啦。係 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香港七人攬球代表隊咧，即係我哋中國香港嘅隊長啊，姚錦成咧都有講話，希望咧今年繼續帶住啲後輩咧見證呢個地標戰，咁希望咧係打得好好嘅。而佢自己咧今次大球場完結之後咧，佢嘅運動生涯咧亦都會完結㗎啦，咁算係陪伴佢嘅最後探戈咁樣 ，last dance 咁樣咯，即係有陣時呢啲即係自叫翻書仔啦，講啲好浪漫 last dance 咁樣， 可能 叫最後一 part 舞咁樣， 最值得懷念喺佢嘅心情裡面。 係係係，咁大家都可以觀察下啦。其實香港呢段時間都超級多盛事，譬如上個禮拜已經見到有發光嘅蛋啦，係啦，哇！大家都瘋狂打卡啦，好正啦，咁嚟緊又會有呢個電音潑水節啦，咁friend 緊，哇！真係盛事連連啊，好期待大家咧多啲留港消費。咁不過即係都要跟進下灣區入邊新嘅 update 嘅一啲情況，同埋有趣嘅人和事嘅。轉個頭請嘉賓再講。 前。 搞定，没说穿别太刻意，对话留低某种心意，是每天是你的圣事，睡觉中亦会很甜。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奥请你啊，中环时光创会主席啦，以及咧周文广立法会议员啊，社区发展主任啊，彭信文咧 ，Angel 啊，同我哋分享嘅 Angel， 早晨啊！ 早晨，大家 系啊！哇，好耐冇喺呢个节目入边听到Angel 嘅声音啦。咁但系咧，你又有新嘅公职啊吓，咁啊，公务繁忙之余啦，又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近排啊游历咗肇庆啦，同埋惠州。嗱，讲就话游历啫，我深信一定系一啲交流团嚟噶，一定系有啲公务在身噶啦。不过咧，你又好帮我哋嘅听众谋下福祉。咁啊，去完肇庆一转，睇到有啲咩新嘅资讯可以同我哋 update 下，好等我哋心机旁边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又可以了解一下啊，肇庆又有啲乜嘢新嘅打卡点啊，或者啊有啲咩好食好玩好去处啊，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唔好啊 ，Angel？ 因为呢几个月咧，都以呢个市民亲身经历咧，去到呢个肇庆同埋惠州咧。感受下当地咧嘅一啲民情啦，同埋有啲乜嘢可以分享到俾大家嘅。咁肇庆同埋惠州呢两个地方，我自己咧住咗呢个零两个月咧，都真系非常之喜欢。咁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下肇庆先，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咁其实肇庆咧，咁去肇庆好大啦。咁我今日介绍就系其中一间，我同我啲屋企人啊，同埋啲公干朋友都分别食过嘅。村上的一间餐厅，咁佢就位于喺端州区一个叫做岩田村嘅地方嘅。咁、其实嗰辣岩田村咧，嗰条路咧，其实就正正喺我哋呢个七星岩嘅旁边嘅。咁、所以大家知唔知七星岩其实系一个我哋叫做国家级5A 级嘅景区嚟嘅，系、非常之靓嘅风景。无论我当年初中嚟第一次。同埋而家大个女再嚟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呢一度真系超级靓嘅风景。咁而呢一间咧嘅餐厅咧，村上嘅餐厅咧，正正就系对住呢一个环境啦。咁所以咧，其实每一次用餐咧，都好似望住个油画去食嘢咁嘅。咁系非常之有趣，系山水画嘅感觉啊。 哇，真系好正喎！嗱，依家咧。做节目好好嘅，虽然咧透过大电波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未知道啦，咁你即刻可以上网揾啲资料啦。咁啊 ，Angel 好好啊，即刻喺发咗个信息嚟，哇，真系有一种山水画嘅感觉，同埋咧，我睇到你个短视频咧，我都知道你依家即系除咗有好多公职在身咧，即系得闲都会玩一下啲自媒体咁样，哇，真系好靓呢个地方。咁啊， 你留意，呢一个虽然。 风景画咧，好似山水画咁。但系呢间餐厅咧，我都影咗里边啲装修俾你睇啊。 系咧，佢又 fusion 嘅喎，西式嘅喎，入边又西西地嘅喎，系嘛？ 系啊，好西嘅，所以咧，佢食嘅嘢都系 fusion 菜嚟嘅，而真系性价比超级高。所以我就觉得真系一定要介绍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啦。 系嗱，我想多问一下 Angel 多少少嗱，头先讲咧话肇庆即系一个国家级嘅景点七星岩啦，就系、是、呢个就由我细个咧，即系如果你话玩广东省团咧，嗰阵时都未兴有大湾区呢三个字，广东省团嚟讲咧就必到嘅其中一个景点嚟嘅咁样。咁我想问今时今日七星岩仲个睇嘅价值系咪仲有喺度，定还是都可以？如果大家去肇庆玩咧，其实可以都预示。少啲時間，反而肇慶就發掘咗好多新嘅園區、新嘅景點，可以留待大家去玩咧。個時間點分配咧，我哋貼地啲啦。因為嗱，就算我哋翻到去灣區，都唔係話哇，即係有好多嘅時間噶。大家又要去啲大型超市，又要預啲時間食下酸菜魚咁樣，你都知道香港人就分秒之必爭嘅咁樣。交俾你去講啦，好嘛？嗯。 好啊，咁其实呢，如果去到肇庆，除咗端州区係比较近市区之外呢，即直头係市区呢，市中心啦，咁一个七星岩我哋要必去啦。咁但係大家呢，不妨呢可以放眼远少少，其实而家肇庆呢有一个叫新区嘅地方，其实就係距离端州大概20多分钟嘅车程嘅啫。咁、那个新区呢嘅环境仲超级正，因为呢里面第一有一啲不同嘅地产项目啦，咁但係嗰个地方呢都係属于肇庆，所以佢都充满住所有大自然嘅气息嘅。咁而周围呢都有啲大型嘅公园啦，咁我哋都可以去游历嘅。而嗰个地方呢比端州嘅唔同，就係佢更加大自然，同埋佢呢太广阔啦，咁所以呢唔会有压迫感，亦都啲空氣咧係比端州咧係更加好上幾倍添，咁所以咧我會建議翻去肇慶嘅朋友仔咧，去肇慶玩咧，不妨過埋隔離新區20多分鐘嘅車程，你就會感覺到咧好不一樣嘅感覺，同我哋嘅肇慶端州咧，因為太繁華啦，端州亦都咧開始慢慢地咧積聚多咗一啲我哋叫做汽車嘅廢氣啦，咁、但係去到新區咧，你就完全每一啖嘅空氣咧都係非常之清新可口嘅。 哎呀，非常。非常好啊 ，Angel 呢一个提供嗱，今集咧同阿彭顺文 Angel 咧讲住咁多先，下一集咧我哋当然啊会请佢啦，讲埋另一个咧佢啊亦都叫做留咗成个月嘅地方就是、惠州啦，究竟惠州玩咩好食咩好咧？留待咧 Angel 下集同我哋探索一下好嘛？唔该你。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今个月起在14个处所推行。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卢伟国表示，垃圾收费计划的初心并非要市民购买垃圾袋从而收费，而是鼓励市民做好源头减废、分类回收。但是他说，在计划推行之后，市民因为处理垃圾而要付出的费用没有减少，甚至可能出现管理费增加。卢伟国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垃圾收费的配套未准备好，单靠绿在区区或者回收桶并不足够，又说不能够单靠推行收费计划，令到市民觉得肉痛，就会自动自觉做好减费。飲食界議員張宇仁在同一個節目說，有信心政府會觀察先行先試的成效，再決定日後如何推行。他歡迎政府將正式實施日期延至八月，認為可以有更多時間給市民和商界明白怎樣做好配套。一條中華白海豚在赤柱海濱長廊擱淺，屍體嚴重腐爛。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人員到場檢走海豚，會解剖和分析。這條海豚身長 2.3 米，已經成年，暫時未知道性別。保育基金呼籲公眾，若果發現懷疑鯨豚和鯊魚擱淺個案，應該致電123熱線，並且提供發現擱淺的時間、地點和相片。美国东岸地区发生 4.8 级地震，没有收到有伤亡或者造成严重破坏的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震在当地星期五上午10点多发生，震央位于新泽西州中部，可能有4200多万人感受到地震。今次是自2011年弗吉尼亚州 5.8 级地震以来纽约市震感最强的一次地震。從巴爾的摩到波士頓等多個地方都有民眾報稱感覺到震動。當局派人檢查橋梁和其他主要基礎設施，一些航班改道或者延誤。地震發生時，紐約聯合國總部正是就以巴問題舉行安理會會議，會議一度暫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大车龙片一排到过去沙田马场，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沙田马场。咁另外喺大指道东去旺角方向落协调道嘅唯一行车线，亦都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噶。咁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去协调道有交通意外，而家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弥敦道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三军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返你一啲清明节嘅封路安排。喺香港仔直到下午嘅五点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坟场以及系由石牌湾道去香港仔华人坟场嘅支路需要暂时封闭。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 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的风 ，CY 陈忠泽， 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024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今日举行，今次是比赛最后一次在标志性的香港大球场上演。十二支男女子国际代表队各族锦标，加上派对和音乐表演，一众球迷乐迷万勿错过。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客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十八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英国语文科聆听考试在4月13号星期六举行，考生记得看清楚准考证标示的播放模式。 聆听考试共有三类播放模式，分别是电台广播、红外线接收系统以及学校广播系统，包括用 USB 播放机或电脑播放。 大部分市场使用电台广播，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播放聆听录音。考生要使用能够收听 FM 电台广播的耳筒式收音机，而其他電子儀器，例如是手提電話、內置在耳筒的收音機等，都不可以使用。 考生如果在紅外線系統廣播的市場應考，就需要帶備插頭直徑 3.5 毫米、備有兩個絕緣環的耳筒，用來接駁市場提供的接收器。至於採用學校廣播系統的市場，考生就無需要自備收音機或者耳筒。 最后提醒大家，开考之前应该先熟习点样操作收音机，仲要检查收音机耳筒系咪运作良好，有充足电量，因为市场系唔会提供后备电池。 更多详情可以参阅考生手册，考生记得做足准备，考试时先可以发挥最佳状态。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黄慧仪 Lester 洪少燕，同你发掘英语有趣之处。 有一样嘢叫做 Junior Marshall， 就是讲你十一年班嘅时候，即系可能你中五嘅时候啦。咁、如果你系全班可能系 Top 20嘅时候咧，咁你就会 qualify 做呢个嘅 Junior Marshall。当你有得做嘅时候咧，咁就变咗你嗰年个 exam 咧系唔需要考嘅。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皇上，你要的文件啊。 做得好，同朕 check 埋佢哋嘅周年报表啊。 你哋喺度做緊广播劇啊。 点啊，莫非你懂得制作电台广播劇？ 我唔懂啊，但係我懂得去呢一个 workshop 喎、 CIBS 广播技巧工作坊，4月27日星期六下午3点，港台电视大厦，有我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主持黄天怡同你一起分享我做节目嘅经验啊。 止咁啊，仲有专人教你点样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制作自家电台节目啊！ 阿小桂子，立即帮朕登入 CIBS.RTHK.HK 报名参加啦！ 神遵命 ，CIBS 人人广播。 在我自己人生里面太太俾我或者跟我一起共甘苦啦，同埋自己有家庭啦，家庭嗰个支持，即係嗰啲快乐系俾自己，即係觉得自己啊唔怕辛苦，离开咗出咗去嗰陣呢，太太屋企照顾小朋友，我觉得佢照顾小朋友仲辛苦过我自己做。 Hello， 我系关礼杰，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系啊，翻到嚟咧，我就想同你倾下咧一啲医疗嘅问题，因为咧我最近好多朋友咧都选择翻去内地睇医生。 系啦，睇医生可能讲得严重啲啦。如果你话礼拜六留朝头早，我哋讲啲轻松啲，讲一年一次嘅体检 body check。嗱，话说咧，小弟啱啱见到有个针口啊，抽完血啦，我都去完做呢个身体检查。喂，喺香港做身体检查咧都贵贵地嘅，即系你话全身嘅检查咧，讲紧都。是要成接近六七千蚊啦，如果深入啲嘅检查咁样。咁但係呢原来呢返到内地呢係譬如某几间有港资嘅医院啦，以至係譬如 CONU 嘅医院啦，其实都讲緊啲男士嘅体检係讲緊三千蚊到。咁价钱都大概平到一半有多。咁更加遑论其他嘅手术啦。咁嗱，唔逐一报价，因为始终医疗呢家嘢咧就因人而异嘅。PC 需要嘅嘢同阿 O 需要嘅嘢咧都唔同嘅。可能 PC 需要基本检查就得啦，因为你身体健康。阿 O 咧就哇乜都齐晒嘅咁样，咁要啲深入啲嘅检查先 check 到有冇啲问题出现嘅。咁我嗰个 friend 可能贵啲咯，咁我都系明白嘅。嗱。咁我知道咧，內地有一啲醫療機構咧，都有機會支援到啲醫療券嘅。不過又係啦，即係冇理由就咁放一句話出嚟，就令到收音機旁邊聽眾係咪所有都得㗎？邊間得㗎？咁嗱，主持人又唔會喺度咁樣即係講啦。但係大家去上網揾多啲資料，打個電話去問一下，或者微信好，亦都有啲微信嘅公眾號，你去真係問清楚先。咁你問清楚先去做咯。依家所有嘅醫療嘅價錢，以至內地唔係十幾廿年前啦，即係唔係透明度好低嘅。依家個透明度好高嘅，佢會講咗俾你聽大概個價錢係幾多，個射程係嗰個射程噶啦，就唔會話個射程係三千蚊人民幣，最後埋單係三萬蚊嘅，就冇呢啲情況出現嘅。OK， 咁大家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先。咁體檢年年體檢亦都係。好嘅一件事啊！ 不過我想問一下，保險包唔包啦？我知道醫療券就有部分可以啦。 係係。 咁保險呢，即係如果喺香港買保險，想做 body check， 咁但係然之後 喺 內地做嘅時候，香港保險包唔包 咧？好嗱 ，PC， 我攞個電話出嚟先，幫你問一下個保險 agent， 或者往後嘅集數啦，我都想喺醫保嘅範疇揾啲專業嘅人士去多啲去講嘅，因為隨住好多香港嘅朋友去到內地嘅城市去居住，或者有唔同嘅計劃對接喺當中嘅，或者我哋成日講香港嘅年輕人翻到內地嗰度創業，或者喺內地嘅一啲企業嗰度去工作，咁當然啦，內地嘅公司一定會有社保醫保噶啦，本身已經有，咁但係 extra 突 咗出嚟嘅嘢，咁如果嗰个年轻人系有买保险嘅，咁又涵唔涵盖咧？咁、嗱，往后真系唔系我哋两个 好想知啊呢、 这个四眼仔喺度讲就得嘅，因为揾啲专业嘅人士去讲。 好、 啊，咁亦都可以惠泽到听众朋友啦，而亦都令到香港嘅市民会多啲呢方面嘅资讯咯。而每个保险嘅 product 都唔同嘅，所以条款细则又要自己睇清楚。咁我哋揾啲专业人士，到时再同大家跟进。咁今日除咗讲呢个体检系相对抵玩啲啦，咁一个就众所周知噶啦，就系、睇牙齿啦，就喺内地咧就系、相对抵玩。譬如洗牙啦， 我听闻照 X-ray 都系好平。 嗱，X-ray 我就真系唔知道。嗱，我就咁讲洗牙啦。我都好中意饮咖啡噶嘛。咁、定时定后啲牙齿都黄冚冚咁样，要翻去 你系咪洗咗 佢？今次未洗。 我谂住 未洗咗唔系呢个效果，洗咗系 睇睇。 唔得，下个礼拜洗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如果喺香港洗咧，大概check 同埋见一次牙医咧，大概1000蚊到啦。但系如果喺内地就真系200多元人民幣就可以搞得掂啦。咁洗牙同埋佢，就算你加啲叫抛光剂落去啦，咁嗰啲抛光剂就真係令到你牙齿就相对另立立啲嘅。咁嗱，嗰啲抛光剂嘅成分系乜嘢？你又唔好问我，你想唔想试亦都唔好问我，我都冇试嘅。 可唔可以问咪咪姐？ 系啦，咪咪姐，咪咪姐，系啊。咁大家又系货比三家啦。翻到内地嘅时候，咁有咁多唔同嘅点评嘅平台。 我正想同你分享，唔系净系去嗰、那个铺头睇价钱嘅，你可以去到唔同嘅一啲网上嘅平台里面咧、咦，原来有另一啲团购价， 系啊，咁所以即系有阵时候会相对抵玩啲啦。咁但系抵玩啲嗰啲又有啲条款噶，究竟系限时限刻定系点咧？你就咁去， 可唔可以即买即用啊？ 系啦、啊，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嚟嘅。咁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嘅星期六。如果你话翻去 body check 下又得，或者咧你话翻到湾区嗰度。洗白白啊，凭牙齿咧，亦都系不为过嘅一件事嚟嘅。好，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Baby, you can be my best friend. I don't wanna be your boyfriend. Oh, honey, 今晚原来暴露心情，饮下酒瞓醒，半夜自己太清醒。Turn off 熄灯，制造气氛。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手机拍下过程，兴奋，当我带船俾你走。那意义存在，内心独自期待，愿此刻你在，宁愿冷酷地承认，内心独立平静，但想你应承。平时有太多心声与你情感心在这边，承认好想你未掌握住气氛，心准备竞争，混乱中双手抖震，重复一次我都开心意。I will let you go, I will let you go.发觉我爱冷爱热，依然未迟。No no no no。你要啲咩都送，平时我会揸车同埋你去兜风，若你轻一轻松，随时自己收工。Hey, I don't wanna be by myself， 情好想你嚟，道别死心塌地。I don't wanna be by myself， 情好想你嚟，犹豫咗几星期。那意亦存在，内心独自期待，愿此刻你在。令人冷酷地承认，内心独立平静，但想你应承。平时有太多心声与你倾，甘心做这兵，承认好想你未掌握住气氛，心准备竞争，混乱中双手抖震，重复一次我都开心意。I will let you go, I will let you go.再停止，过咗今晚会记一辈子，来延续故事。难道你离开，系俾空间我去谂去讲？ I will let you go。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繼續翻嚟灣區生活一小時啊，咁你都知咧，內地咧嗰個外賣平台咧都幾火紅嘅，嗰幾個啦，其實內地有幾個嘅。咁好啦 ，PC， 我又想問下你，你試過透過呢啲外賣平台去瘋狂買嗰樣食品係啲乜嘢咧？嗱，通常 瘋狂買， 我好知道咧 ，PC 又識運用時間，我講下 PC 啲行程通常係點。嗱，通常咧佢就同屋企人啦，咁啊驅車啦，咁啊叫做去到珠海啦，咁啊探下啦，休息下，因為始終 PC 咧公務繁忙啦，同埋好鬼忙噶，你想約佢食餐飯都好難嘅，但係佢又要 relax 下喎。我哋金牛座咧要 爭取時間， 工作同埋休息咧係得到一個平衡點嘅，係啊，最辛苦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放假嘅， 係 如果唔放假咧搞唔掂嘅。因为放假为咗走更远嘅路，系咪先 ？OK， 咁你去到咧嗰个酒店嘅时候咧，我深信你已经喺外卖平台已经订好你嗰日想食嘅嘢，你都费事出去。咁好啦，喺酒店嘅时候，或者喺唔同嘅住宿嘅环境入边，你通常外卖过有啲咩比较霹雳，或者即系啊呢一样嘢阿欧。 你都未试过啦，我等我带一带你先。等我谂下先，未试过啦，我唔敢未试过。但系你话好多类型嘅嘢咧系有嘅，即系例如咧，例如 酸菜鱼一定试过啦， 酸菜鱼啦，跟住串呢个串烧一定会试过啦，系咪？ 系 小龙虾 O 唔 OK 啊？ 小龙虾系嘅，小龙虾咧，其实我都几建议咧，大家喺住宿嘅环境食，点解咧？ 好他条。 蝦條同埋咧，你戴住個手套咧，你隨便你就可以入翻自己個浴室嗰度洗手啊，成你就唔使咧大費周章，因為香港人其實都怕污糟嘅。老實講，你話小龍蝦要剝啊，整到成身都係，成手都係咧，其實嗰啲汁液咧，你又要揾個廁所，又要好似好瀨氣咁啊！但係呢，如果你喺自己嘅場地嗰度啊，雖然你都係買咗嗰一晚嘅酒店錢，嗰間酒店都唔係你嘅，但係都叫一個私人嘅空間去做呢，咁舒服好多，同埋個食相呢冇咁瀨啡囉，都係嗰句。 我另外呢係會買水果，但係嗰啲水果係已經切好晒呢，一盤盤咁樣送上嚟嘅水果。 好得意喎，內地啲水果呢成日好鍾意用啲水果杯囉。 係啊， 即係譬如你西瓜咁樣。 同埋。 係啦，佢入晒入。一粒粒切晒正方形咁样，跟住譬如木瓜或者其他都系整晒一杯杯咁样上咯，或者一盘盘。 同埋内地嗰啲水果盘咧，系有番茄仔喺度嘅，系啊，即系嗰个特色上同埋好多唔同嘅嘢啊，即系例如哈密瓜啊、木瓜啊，跟住芒果都多噶，系啊。 我咧早排咧就食过一个几疯狂嘅，我自己称之为就系原来咧。就係、是、首先我就叫咗啲茶飲咧翻自己酒店啦，另外咧就叫咗呢個片皮鴨。 哦，呢、這個都有啊。 翻酒店嗱，片皮鴨翻酒店咧，又別有一番風味喎。 係 嗱，頭先講酸菜魚，咁你都係一個一兜嘢啫，係咪先？即係一兜咁樣，咪酸菜魚咯。咁水煮牛肉，咁你咪水煮牛肉，咁咪一兜嘢咯。咁、但係你片皮鴨唔同啊，你真係好多唔同嘅器皿。鴨一碟，嗰啲、皮一碟， 醬 青瓜，大葱，京葱咁樣一碟，咁你哇一行出嚟咧，你覺得個感覺啊，觀感上咧、 啊、 就好豐富咁、樣。 我有叫過呢、這個， 係咪啊？ 係啊，所以我體會到嗰個情況。 係啊，咁我都覺得哇，即係如果你有陣時喺內地咧，你話個飲食文化咧點解咁便捷咧？因為外賣嘅盛行咧，即係令到佢所有嘢基本上咧都可以幫你外賣得到咯。我曾經試過，譬如蛇羹，我又試過外賣啦，甚或乎有一啲。海鲜我都试过， 冒菜咯，我觉得我最中意系嗌冒菜， 冒菜即系捞下捞下食嗰啲系咪？即系重庆 feel 辣辣地嗰啲嘢。 成都其实系即系里面可能 系大概啦，大概嗰啲位置啦， 跟住就系捞饭同埋或者捞公仔面啦。 哦， 不得了噶， 几正喎，真 系。喺广东咧，我就会选择食呢个砂锅粥。 哦， 系啊。 哇，睇嚟即係大家一讲饮饮食食呢就仿佛停不了。 不过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嗯、你会系有啲乜嘢喺酒店度唔嗌嘅？ 唔嗌呀。有啲嚟亲都唔好食㗎喎。我面食如果有阵时唔分汤我都唔嗌嘅。有啲猪杂面呢我朝头早好鍾意整碗嘅。但我试过几次都系会领嘢囉、嗯。因为佢冇分汤呀。可能佢嗰、那个点餐个栏嗰度就冇分汤。咁变咗呢佢送到嚟嘅时候就胀晒同埋啲外卖小哥咧，内地嗰啲咧，佢骑住嗰啲电动嘅单车咧，其实风驰电掣噶嘛，咁、 嗯、 所以嚟到嘅时候，养到周围都湿晒咧，咁、 哦、 我就同埋佢都识嘅，见到你系酒店叫咧，咁都知道你游客咧。你遊客個負評能力係弱啲噶嘛，即係好老實講句，咁佢又為咗貪快接多幾單，就通常嚟到嘅時候啲嘢都冇咁好咯。 我咧就有一個，我就一定唔會嗌噶啦，就叫做螺絲粉。 哦，螺絲粉，因為好大陣味係咪？ 係啦，因為咧你真係咧講緊你食完之後咧，嗰一日你繼續喺間房裏面咧，你都一定聞到嗰陣味嘅。 千祈唔好啊嚇！咁啊，呢啲都係我哋飲食嘅一啲小貼士啦，喺內地消費或者叫外賣翻去酒店食嘅時候一啲點子啦。如果你都有想法嘅話咧，不妨咧，即系见到面嘅时候咧，同我哋又分享下，即系我哋都系讲求同听众朋友互动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我嘅好拍档咧 ，PC 施俊庆，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 拜。 Bye bye。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他命，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对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只会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扇穿透的光，跟他一起旁边的你，用我说不想很美，他眼内没我在，我又怎跟你比？想日刻我只盼得到奖击受挫，我。 只过是我，不去讲清楚。